今天是幸福圣餐主日，请你打开新约圣经。我念两段经文，都是哥林多前书，一段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另外一段是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我们所祝谢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却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这是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训。我当日传给你们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还有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不按照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就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睡了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样被定罪。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希腊文的 diatheke 在新约出现的时候大多翻译为约，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但有时候这个字被翻译成遗嘱。希腊文同时有约和遗嘱的意思，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凡有遗嘱，同一个字 diatheke， 凡有遗嘱必须证实立遗嘱的人已经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嘱才有效力，立遗嘱的人如果还活着，这遗嘱就不能生效。所以主的晚餐是圣礼，圣礼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设立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那清教徒 Thomas Manton 曼顿指出，主的晚餐不只是约的记号，也是遗嘱的印证。他说约特别关乎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恩惠，以及上帝子民对上帝应尽的本分，而遗嘱则关乎基督之死确立上帝儿女你我所继承的遗产。所以当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同一个字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他的意思也不外乎是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遗嘱为你们流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应许我们的恩惠必须借着他儿子之死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遗产。我们继承什么遗产？就是罪得赦免以及永生。所以耶稣在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对门徒说，在我试炼之中常与我们同在的就是你们，我把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使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今天来到主的餐桌前吃这饼喝这杯的人，就是继承遗产的儿女，将来要在主耶稣他所得的国里面坐在他的席上与他一同吃喝。然而并非所有吃着饼喝着杯的人都继承产业，唯有悔改相信活出顺服的才是继承产业的儿女。 曼顿说悔改信心和顺服是得遗产的条件，也就是说凡得永生的人必然是因信称义借着圣灵成圣的人。 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上帝喜悦，没有圣洁也不能够见主。我们不是用律法主义来理解这种条件。曼顿说，凡上帝应许他儿女的，凡上帝要求他儿女的，他也应许会赐给他儿女，就是上帝会赐给我们悔改、相信和顺服的能力。我们的主在他被卖的那晚设立他的遗嘱，所以继承遗产的人总是不应该忘记立遗嘱的人，是他流血死了，遗嘱才有效力。因此弟兄姐妹，思念他，思念他为你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又要求你为了他舍去你自己的生命。毕竟承受遗产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自己回答是否值得，是否值得用你的所有换取上帝儿子舍去的一切，值得吗？如果值得的话，这饼和酒就是给你吃喝的。不要嘴巴说值得，自己却总是留了一手。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就是他赎回的人，必然就是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就是基督在地教会的成员。所以，如果你没有委身，具体的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里面，这不是给你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正如他渴望给我们吃他的肉，叫我们喝他的血，叫我们吃他肉喝他血，就越加有他的样式。他怎样为我们舍己，我们就为彼此舍身。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你没有忘记我们，你顾念我们，你立下遗嘱，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总是思念你，总是明白我们属于你，你是我们的。天父，求你叫我们这些未曾见过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就确知自己有永生，就越加渴望有一天要眼见他。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愿我们每一个吃着饼喝着酒的人都凭着信心真实的领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是如此立下，为我们立下遗嘱的，好叫我们继承遗产。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拿去吃，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还不能够领受主的晚餐的人，我们领受主的晚餐的时候是要表明，是要表明我们主他的死，而他的死则意味着有人会领受他的遗产。你应该向往要领受，要继承遗产。愿我们吃喝的人也叫你们渴望吃喝主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他拿起饼来，擘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遗嘱。新遗嘱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得赦免。遗嘱必须要有人流血，必须要有人死，才产生效用。”他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金属的杯子装的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吃饼喝酒的人，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就是宣告表明主的死，只是等到他来。也就是说，如果你吃着饼喝着酒，你的生命就应该呈现出你不再为自己活，因为他已经为你死，因此你的身体灵魂都属于他，正因为他将身体灵魂都给了你，只等到他来，表示只要你活在地上，你就应该活出他的样式，就表示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他是爱你，为你舍己，因此你为他活。所以我们吃饼喝酒就表达这个事实。基督徒吃饼喝酒应该是一种表达自己生命事实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你们拿去喝，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苦主是何等的深重，这苦主无论任何人任何天使都无法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也承认，就像利未人承认，我们毫不配得着你一切的恩惠和怜悯。然而上帝啊，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仍然要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特别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伟大的救赎恩典，因为我们明白你需要付上多高的代价赎回这恩典。为了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们感谢；为了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功劳，因他我们得以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感谢；为了圣灵的工作，因为他将一切的恩惠施展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我们也感谢你所赐下一切的恩典管道，感谢你的圣道和你的圣礼，特别是感谢这圣餐，借着这饼和酒，我们就领受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与他一切的恩惠，他也就此印在我们的心上，唯独借着他我们得着真自由和生命，就能够坦然进到施恩的宝座前，得以与他一同坐席一同吃喝。 我们的主耶稣，愿你亲自临在，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求你分别为圣这饼和酒，求你祝福你自己所设立的圣灵，叫我们凭着信心真实的领受你为我们定十字架之身体和宝血，就借此得着喂养，得着灵粮，滋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与你联合。愿我们与你联合，因为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活在你里面，并且为你而活。而你就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我奉你的名祷告，阿门。